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慢线有意外，咁样去到现时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南昌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之后喺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旺角有球赛，咁稍后咧会一带会有封路措施噶。由下午嘅5:35去到6:05，花墟道、元艺街、元宝街同埋太子道西嘅支路咧系将会临时封闭。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远散。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嘅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系特别好噶。哎，你估唔估到我讲边个节目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00-2:00，新地任我行。我系陈小宝。 等我考下你啲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 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建筑大师何涛日前离世，终年82岁。何涛1936年7月17日喺上海出生，1949年嚟到香港。大学时期，佢去到美国修读艺术史、宗教同音乐。1960年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佢得到奖学金，继续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钻研建筑及城市设计。1964年获得建筑硕士，1968年喺香港开设设计事务所，提供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及艺术设计等服务。何涛唔止系香港艺术中心总建筑师，又系上环街市重修更新规划师，都有份负责海洋公园大熊猫馆嘅兴建计划，亦系香港区旗区徽嘅设计者，所以佢被誉为现代世界建筑设计领域中少有嘅著名权威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以及艺术家。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日早上九只乐， 6点钟 Beautiful Sunday， 林慧轩泽， 萨拉玛巴基饮早茶， 8点钟 赵丽如、蔡经文、Mimi Chan 玩玩星期天， 大人细路齐齐癫， 朝早10点 阿欧曾淑仪， 二台远线 好戏为你献。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日早上听到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碧晨、思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第二次见面啦，我哋 系啊，冇错啊， 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啊，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思培啦、阿乐啦，仲有 Dixon 喺度。 你咁讲咧，好似好生外咁啊？ 点解？ 第二次见面啊嘛， 咁即系第二次， 咁即系第二次见面嘛？ 你见过好多次咩？ 唔系嘅，分批咯。 哇！我的神師兄真係好親切嘅， 好血肉係啦。 我平時咧都會喺啲社交平台上面會 mon 住大家嗰啲IG 啊嗰啲嘢嘅。 你知唔知點 啊？我覺得成日都見 住我哋啊，好驚啊！ 佢監視你啫，你同佢唔熟啊嘛。 好驚住啊！ 同埋咧，我而家呢個佈局咧，睇到你真係好唔熟咯。無呢，而家單丁一個人好慘咁樣。 佢哋又驚我， 我都唔明啊。 係啦，因為麥要分麥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今個星期開始第二次咧真正呢個組合咧就同大家見面。 係啊，咁啊而家咧。就是報報時啊，四點啊十分咁啊，呢度就係尋常事認真做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頭先有的神啦，有思培啦，有阿樂，仲有我莫莉嘅。哇，今日我好想講一樣嘢，一定要俾三下掌聲，三下好啦，我費事佢翹。 俾得未？俾得未？ 好，準備一二三。 三真係三， 節奏好唔準咧，變咗六下而 家。咁我真係好翹啦，而家。 我哋都冇講俾邊個。 哦，你咪就系飘咯，你又要冲出嚟， 你等我 估到噶嘛，默契嚟噶嘛，呢啲系 点解啊？点解飘？ 因为嗰三个掌声真系俾阿乐嘅，因为阿乐就威啦，系啊，第一个礼拜。平日嘅时候， 怪之我系觉得呢条咁即系个感觉咁新啦、啊，原来即系个新速新速速嘅感觉，唔系因为阿乐啱啱完成咗一个人生嘅大事， 我都未讲完 成就解锁 小事 我都未讲嘅。 平日嘅时候， 大事系做寻常事， 走咗考牌、 啊，哦，系啊，车牌一早攞咗噶啦，其实就 哇。俾说话我听， 哇 衰仔啊！ 我话俾你听，想问阿莫莉姐姐可唔可以载你一程 咧？你知唔知呢个消息我袋咗喺心好耐，我一直都唔敢出声， 唔系噶， 我一直都冇问过莫莉关于呢件事。 嚣张嚟噶 吓！我载你一程，莫莉吓，得唔得？俾个机会我得唔得？ 你话载我俾你载， 唔系啊！你再讲莫莉送你一程噶啦， 我送你一程啊！做咩事咧？阿乐咧，因为咧就上个礼拜啱啱成功考咗你嘅潜水牌噃， 系多多指教真系。 喂，正我考潜水牌，但系。你喺边度考呢？ 是在台湾的绿岛的。 点解拣绿岛唔拣菲律宾咧？ 嗱，其实菲律宾啊，其实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嘅，因为啲朋友去，咁我想当放个假，咁我就柴娃娃咁跟住去。不过其实考潜水牌都系我一路即系有嘅心愿嚟嘅。 哦，喂，但系你唔识游水定识游水嘅先？ 都 OK 嘅游水。 嗱，因为我知道考潜水牌，其实就算你识唔识游水咧，都可以考。不过咧，有唔同地域嘅选择嘅啦。香港都有得考潜水牌嘅。不过我身边嘅朋友大部分咧都系去啲外地考嘅，因为佢哋话靓啦。第二就系。他们觉得的体验始终第一次呢想找一个漂亮的地方。绿岛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坚靓的真的。 是那你觉得香港不漂亮了真的。 香港没试过因为。 哦、不过这个真的香港的水域呢我有朋友是考香港水域的。他们说是难的。 是 因为香港的水真的污糟即是水底能见到低。所以变成考试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想了解一下绿岛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先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绿岛呢我真的觉得落到水底呢它是差不多清过我们人眼对住空气咁样睇嘢， 咁过分， 因为咧，其 你咪冇落水咋？ 嗱，其中个潜水， 但系你玩紧模拟嗰啲潜水咋？ 戴嗰个镜系边啊？佢以为系眼罩， 其实因为戴咗眼罩咧，落到去啲嘢会放大咗嘅，所以其实好似仲清晰咗咁样嘅。 系咩？咁你个 set 文今日系咪就系讲绿岛啊？ 系啊，听听啦，不如 好嚟啊！咦， 哇， 好好听，我认真听一次啦吓。 隆重，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咁话说咧，喺上个星期咧，阿乐就去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都几值得纪念嘅，就系台湾嘅绿岛啊。咁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呢就系、算系完成咗自己一个小小嘅心愿啦，就去咗考咗一个潜水牌翻嚟啦。咁喺呢个地方咧，第一样值得分享嘅系咩呢就系、我喺去绿岛嘅时候咧，搭船去嘅时候咧，就晕船浪啊，就呕啊，哇个感觉真系非常之辛苦噶。咁其实咧。在出发去绿岛之前呢教练呢就非常之好其实呢佢就有 send 个 message 呢就提我哋同行嗰几个人呢上船之前呢就记得要食定云浪丸先嘅。咁乐当然就好乖啦就有食到云浪丸啦。咁但係呢都系敌不过呢个大风同大浪啊最后都系晕咗浪下呕咗好辛苦㗎。 咁我咧事后咧就检讨啦，点解咧食完云浪丸都系会晕船浪嘅咧？平时我系唔会噶嘛。咁咧我卒之咧就谂到一个原因，就可能系喺我上船之前咧，我喺火车上边咧就喂食得滞，就再食多咗一个火车便当啊。咁可能咧就系因为食得太饱嘅缘故啦。就算食咗云浪丸都好啦，上到船咧都系会呕嘅。咁所以咧就提醒大家啦，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去绿岛呢个地方咧，喺搭船之前谨记一定要食云浪丸，同埋唔好食得咁饱啊。好，咁第二样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绿岛嘅水底世界真係非常之靓啦。咁我觉得呢就係、是、潜咗落水底嘅时候呢，个感觉就係好似一套海底奇兵呢活生生咁样呢喺你面前呈现咗一样嘅。咁当然啦，就会有好多好靓嘅珊瑚鱼同埋一啲珊瑚飘嚟飘去咁样同你一起去畅泳啦。而最开心呢就係、是、呢见到乜嘢呢，就係、是、见到海龟啦。有一日呢好幸运地我哋带咗相机嘅时候呢都见到海龟嘅出现。咁我哋咧就好幸运咁样可以同到咧海龟咧喺海底嗰度影咗一啲相吓，咁样咧就可以呃到唔少嘅 like 翻嚟啦。咁咧，但系都要谨记，教练就提醒我哋，无论如何咧，我哋做啲乜嘢都好，都要同海洋生物保持一个距离，就唔好骚扰到佢哋嘅世界咁样嘅。好啦，最后一样想分享嘅就系、是。阿乐咧见到咧绿岛嘅原居民咧，佢哋对保护海洋嘅意识真系非常之高嘅。有一幕好感动阿乐嘅就系、是、喺潜水嘅时候咧，教练突然间示意我哋停一停先，然之后咧佢就自己潜咗落水底。咁佢做乜嘢呢？原来佢见到个水底有一个汽水樽，咁咧佢就会专登潜落去水底嗰度执翻起个汽水樽，然之后就放喺自己嘅潜水衣嗰度，等上岸嘅时候再处理咗呢一件垃圾。咁教练呢个小举动咧，真系启发到阿乐唔少嘢嘅。就是说原来绿岛拥有这个这么漂亮的水底世界，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要靠我们人去出一分力去保护它，才会有这么漂亮的效果的。好了，这个绿岛小周记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先啦。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去这个地方呢，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的，因为真的很漂亮 的。真的很漂亮的。 系啊，就系咁啦。 喂，我想问个问题，好好奇噶。 系点啊，莫莉？ 绿岛咧，头先你讲咗点解咧？因为你 friend 去，你先去啦。 系 系啦，绿岛系咪成个岛真系绿色的？ 都有啲蓝色嘅，因为啲海水真系好蓝。 系，但系以我所知咧，即系头先嗰个条街讲笑啦。以我所知咧，绿岛 好彩系讲笑啫，我都唔知点答。 哇，我真系以为真咩？ 我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我跟得黄冠斌多啲人真系以为我低能啊！我好嬲，我而家要澄清啊！ 好惨啊！ 寻日先有朋友 呢度平反， 即系平反。你知唔知寻日先有朋友同我讲，喂，我听冇你做节目，佢低。 唔系，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其实你平反咗啦，因为低能去唔到敏感时刻。 系啦， 所以你先至去到个位 嘅 lady，OK？、Okay? 系啦， 后面 lady，OK？ 唔系， 咁讲真嘅，绿岛咧就系、是、其实系台湾嘅一个岛仔啦。 嗯， 以我所知咧，其实入面系有个监狱噶噃。 系啊，有个监狱。 成个岛都系监狱。 你有冇去嗰度咧？ 系啦，你有冇过去试啊？ 嗱，有冇做错啲咩嗰度咧？ 咁个监狱真系好壮观嘅。 系真系好大定系点噶？ 表面上睇就唔算好大，但佢应该系后边有个， 你同我壮观， 唔系咁， 唔 系 啊，喂，啱 啊，唔系啊， 就算好壮观， 阿莫你讲到好似佢真系入咗去玩咗，坐咗阵咁样， 咪系咯，我又冇办法，我唔会入去噶嘛，无端端， 底下讲到壮观咁问咯， 唔系，即系有啲嘢咧，佢可以唔需要好大件，但系都好壮观嘅，即系个气派啊，气势啊，系啊， 监狱都有气势， 好似莫你咁苗条，但系佢都好壮观噶，系咯， 你而家就嗱， 唔系我阿莫你真系偶像嚟， 我同你磅重啊。我肥 唔系啊，话你苗条啊，就 我都惊差唔多重。喂，嗱，咁但系嗱，讲翻你个潜水啦，你系绿岛啦，嗱、嗯，落到去嗱，因为你未潜过水噶嘛，浮潜有冇经验先？ 都有嘅，浮潜，即系之前去旅行咪带住个泳镜喺面上面潜，但系好难落到好底嘅。今次就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最深我哋系落到差唔多20米嘅。 嗱、嗯，因为喺上堂嘅时间加到去考，即系到考试啦，要用几多日时间？ 4日3夜。同埋我想讲呢4日3夜真係好辛苦嘅，并唔係一个 hea 嘅考试嚟。 点解呢？要起身呢？ 因为7点钟。 就咁潜啦， 好 warm 嘅个民宿，佢系会7点半，佢系会7点半就准备啲早餐俾我哋，系啦，即系民宿里边个妈妈整啲好精美嘅早餐俾我哋，好食噶 ，OK 噶，系、 okay, 啊。有咩食啊？ 有咩食啊？有蛋啦，有菜啦，有面包咁样咯。不过呢个唔系重点， 好好食啊。 系啦，阿迪神师兄头先 咁啊，好食系 喺边啊？ 系 吓，有肉饭都冇， 谂起我都想， 即系好有家的味道嗰种咯。 咁样你就满足噶啦，系 满足噶啦 ，OK 噶啦， 唔 紧要唔紧要，你去翻你嗰、那个， 你想我 去翻你嗰个困难，你话辛苦， 那个困难就系我记得我哋 One MC 咧，即系每日七点， 即 系 One MC 都一个人讲嘢嘅啫， 潜水吓， 成件事都一个 MC，One MC。 唔係啊 ，win 嗰啲 multiple choice 啊、哦，即係要考試嗰啲 choice 啊，咁 咧清楚 係啦，啲MC 考試係啦，咁啊七點鐘七點半就開始潛水，潛到五點翻嚟，跟住我哋咪讀書咯，翻到嚟就匿喺間房嗰度讀書刨嗰啲試題。 點解佢唔事先之前俾咗你温咗先啊？ 其實有嘅，民宿嗰度真係非常之貼心嘅，佢係俾嗰啲 video 我哋睇，但係個 video 係四個鐘頭，佢叫我哋睇咗先過去，但係作為香港人冇假放嘅時候，點樣攞四個鐘頭去睇個 video？、 所以就寧願就睇嗰啲嘅 A、B、C 題啦。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一定要考咗个笔试，仲有三次嘅潜水实习嘅考试，先至会合格到嘅，绝对唔系 hea 嘅。系咪要喺泳池度练习嘅咧？ 本身系，但系咧，据闻就因为都好多人去啊，所以个泳池就full咗，所以我哋系直接喺浅水区度练习，即系合格晒啦，即系你所有安全装备啊，所有做嘅都做好晒，先至可以潜落去个深水嗰度咯。 讲到好正咁啊， 好正， 好正， 好正。 我知啦，你今次你四日三夜啦，咁其实考到咩程度？因为我知道好多。即系唔同嘅 level 啦，咁同埋要个救护啊嗰啲要考埋噶嘛。 呢个系叫做 open water 嘅考试咯、嗯，即系我哋而家个 qualification 系可以去到18米。 哦， 去到18米 之后嘅又要再考个再深啲噶嘛，系嘛？ 系啦，再深啲。 几劲我知啊。 OK， 即系 level up 就可以去到再低啲啦。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如果再深就系嗰啲好 advice 嘅嘅潜水。 嗱好啦，我哋面嗰阵就即系做咗啦，嗱考试啊、温书啊、成成啦，到你真系落去啦、嗯，有咩体验咧？惊唔惊啊？你浮潜同真潜系唔同噶嘛？ 因为其实佢都 step by step 嘅，其实教练系本身就会系首先就可能先潜五米，跟、住就八米，八米之后十米，十米到十八米。因为原来咧有样好得意就系平时我睇电视见人潜水好似好简单啦，总之跳落去就由面、游到落底咁 样、哦啊。 原来身体系未适应之前系唔可以做呢个动作，即系我都好长知识嘅呢样嘢。 因为个气压 系啦，冇错，即系身体真系要慢慢去适应，究竟五米嘅气压系点，八米嘅气压系点，同埋佢。每一层嘅装备咧，都系要重新再 tune 过，因为原来咧个氧气樽嗱，譬如我哋喺水面上边，譬如佢够时间俾我哋呼吸30分钟嘅，但系咧落到水底，譬如18米咧，佢可能因为气压嘅关系咧，令到啲分子系变细咗，可能个氧气樽系得翻10分钟咁样嘅。 哦，原来 系 咁噶。 系啊，系啊，呢、這个就好似我哋睇嗰啲时空交错嗰啲电影咁样咧，系上到太空个时间啊，又完全唔同晒咁。所以呢样系好有趣，所以我哋要慢慢知道就系每落深一层嘅时候。究竟我哋个氧气樽啊，各方面啲配套系点样？个 setting 唔同嘅都要慢慢去学咯。 去到某个位嘅时候，你有冇惊啊？因为咧，我试过喺浮潜啦，去冲绳石垣岛嗰啲咧，跟住之后咧，原本侧边咧啲珊瑚好近自己，我就啊唔系好惊啫，好近啫咁。跟住突然间冇咗珊瑚嘅时候咧，成我谂至少有成六层楼高，定唔知七层楼高，哇！我吓到游翻去珊瑚嗰度。 呢个经历真系会 冇谂过噶嘛，因为突然间见到个咁低 嘅，喺珊瑚入边突然间会有一个空洞噶，个空洞系。深不见底 系啊，好惊噶！ 你有冇见到咧？ 系啊，呢样系见到嘅，即系好多系潜潜下，突然间有个空洞，有个山窿咁样噶嘛，跟住系唔知乜嘢黑洞咁样噶嘛。 系啊， 但我觉得最惊嘅咧就系，譬如见到一座珊瑚啦，原来咧我哋系唔可以随便游埋一座珊瑚嘅附近，因为珊瑚附近原来佢系会造成唔同嘅水流。咁我嘅阿乐记得咧有一幕好深刻嘅就系、是，我唔小心，即系我自己啦吓，即系我唔小心就游咗去一个珊瑚嘅山隔篱啦，点知？我突然间游唔喐啊，完全游唔喐，上又唔得，落又唔得啊，系棘住咗喺度，咁 成只海龟咁咯。 系啊，嗰阵时真系好尴尬噶，成个情况就真系海龟咁样。咁但系跟住游唔喐嘅时候，原来就系因为嗰啲地方啲水流咧扯住咗你，咁、就要用一个最紧急嘅方法，就系泵翻胀自己件潜水衣，令到啲气令到你弹翻上水面。 哦， 系啊。 但系教练系 keep 住都喺你隔篱噶嘛，系嘛？ 都系嘅，佢都喺附近睇实我哋嘅呢样系安全嘅，系啦，即系附近即系可能五米嘅距离咁样啦。 咁但我想知咧，因为啲人话，譬如上水都唔可以上得咁快，有机会惊到个肺承受唔到啦，即系 爆 啦，啲人听下爆肺啦，或者耳仔啦会有耳鸣啦、耳仔痛啦，呢啲你有冇少少感受自己系近咗？ 死亡 有冇惊翻唔到嚟咧？ 我觉得咧，我哋 partner 好好啊，一嚟就话喂，你有冇谂过自己翻唔到嚟啊？咁我 第一条问好爱护对方啊。 系咯，喂，师培，点解你个人啊睇你清清纯纯 咁负面？佢又会监视你啦，跟住又想人即系会唔会搞唔掂翻唔到嚟啦？ 咁暗嘅你， 我哋了解清楚呢个世界，咁之后先至有选择嘛。 唔得嘅，我咁挂住你哋，点都会翻到嚟。 但系有冇呢啲恶劣情况出现咧？真系 其实系会噶，呢样嘢系因为当突然间由18米弹翻上水面咧，真系所有气压系会令到个人系唔适应。不过好彩我哋今次呢个考试，其实18米咧都算系一个安全嘅范围，即系上到去你18米突然间上到水面系会好伤身，但系应该就不至于死亡嘅呢样系。 讲完潜水啦，我想问一下绿岛其实系一个系咪真系好似台湾台北啊？高雄啊，定系再乡村啲咧？定系嗰度其实有呢个嘅百货公司啊，有超级市场啊？ 系啦，摩呢讲嘅咧系完全冇嘅， 系啦，就系得个监狱嘅啫。 咁啊未至于嘅，仲有啲小鹿， 小鹿， 鹿系啊，鹿仔。 嗯，冇错啊，系啦，你叫啲鹿撞嚟撞去咯喺嗰度。 嗰度其实夜晚黑大家可以系 join 一啲 local tour 出去咧，就睇啲鹿仔嘅。咁啊，嗰啲导游就会带大家，譬如揸住架电单车啦，嗰度好好系，大家都可以揸电单车。咁就去夜晚黑就睇啲鹿仔行嘅。咁嗰度有鹿啦，有山山水水，同埋有个监狱。咁其实之外咧就冇乜嘢 嘅。喂，你讲到咁荒芜，嗰度系收到电话嘅， 收到 系要即因为有啲地方系真系佢哋会特定一个网络，可能你去到嗰度你就自己 join 啦 ，join 咗佢。plan 咁你咪可以喺嗰度收咯，但系嗰个地方其实系正常电话都收到嘅， 正常电话都收到嘅，不过咧，但系个 network 就好慢。 佢会唔会乡村到好似我哋睇《夏日摩摩茶》咁样，得个沙滩，跟住得几个，可能得一两层楼嘅屋咁样，即系佢就系 有啲人弹下吉他， 系会大啲嘅呢啲嘅超级市场，咁佢哋要买日用品嗰啲咁点啊？ 其实冇嘅，嗰度都学咗一样嘢，就系、是、我发觉当地嘅人咧系好珍惜啲资源嘅，即系譬如佢哋食饭咧，佢哋都唔中意人去嘥嘢，因为嗰个真系一个好远嘅岛，佢要送一块鸡入嚟或者送一只猪入嚟，其实系好难嘅，所以其实嗰度嘅嘢食都系比较少咯。但头先阿毛你所讲嘅有冇超市啊，有冇剩啊嗰啲系乜都冇嘅，系、 okay. 啦，真系。 即系你搭车入去嘅话，你系喺台北嗰度跟住落咗机啦，然后再转去，因为绿岛好似喺台东噶嘛，差唔多。 系啦，台东再搭船出去。不过咧喺度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是、喺台东搭船过去绿岛咧，记住要带两样嘢，一 云浪丸， 云浪丸冇错，我系呕咗嘅。 要搭几耐船啊？ 个半钟头。 系、哦、啦，都唔系好过分。 系啦，我系呕咗嘅。第二就系戴口罩，因为咧船上边老实讲，真系好多人呕嘅，同你同事咁咧系会造成一阵味嘅。 哦，但系喂嗱，我哋头先讲啊，就讲去坐船啦，出咗海啦，又讲你好多装备成成啦。其实冇人关注过你去嗰个海洋世界系点。你个海洋世界你落到见到啲咩咧？ 见到嗱，珊瑚鱼啊，珊瑚啊，呢一啲就一定会见到啦。 你想见到海龟啊嘛？ 系啊系啊。 海龟系咪有好大隻啊？定系好细隻定点啊？ 海龟系真系都几大隻噶，我谂系有人嘅半个身咁上下大。如果最大隻嗰种系 得一隻定系有劲多啊？ 我四日里边见到两隻咯，两三隻咯。 好羡慕佢啊！因为我上次去潜水嘅时候，直情嗰个地方 你浮潜 系啦，就话出名有海龟嘅嗰个地方，但我完全一个都见 到。但系见到海贼， 连海贼王都见到，系啊，跟住连嗰个叫咩沙嗰啲叫鲸啊，唔记得叫咩 鲨鱼嗰啲啦，虎鲨 啊， 鲸鲨 嗰啲都冇啊，因为我去潜水嗰个地方系有个。 但系见到鲸鲨，我谂系惊嘅，即系如果我哋冇乜潜水嘅经历咧，一开始就见到咁大隻呢啲咧，会都几恐怖。但你见到咩鱼呢？ 见到乜嘢鱼？首先见唔到鲨鱼，今次系真系一条鲨鱼都见唔到。 但佢话个海域正常系会见到定见到先，因为有啲海域真系可能冇就冇。 我谂佢就佢教过我哋，如果见到鲨鱼应该点，但系嗰个地方就应该点唔好理佢咯， 走咯， 系啦，唔好理佢，亦唔好太大动作咯。首先就系、是、喺考试里边讲过就系、是、亦唔需要系好急于逃跑，因为其实佢提到就系、是、其实鲨鱼真系会袭击人嘅种类，其实唔算系好多嘅、大部分佢哋袭击人都系因为保护自己，就系、是、你进入咗佢嘅地盘，佢先至会袭击人。 最后啦，如果即系你去完呢个绿岛翻嚟香港，你自己最大嘅感受系乜嘢呢？ 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真系放咗一个假，虽然嗰个假系好 攰。你明明同我讲环保嘅，你而家话自己自身感受 讲嘅咩？你同你讲环保啊？ 系啊。 哦，好，我哋就讲环保。 系咁啊，改咗即刻。 佢突然间勾咗自己出嚟啊！ 因为阿乐啊嘛，头先佢都讲阿乐咧，呢个系佢。好啊，点样咧？ 有分身。咁啊，有样嘢好感动嘅，咁就系教练咧潜潜下水咧，佢就忽然之间就同我哋讲就：你等一等先吓，我要去一个地方。咁我心谂你去咩地方啊？无端端做乜离开我哋？原来佢喺个水底度见到一个汽水樽。咁佢就即刻潛落去差唔多18米嘅深海嗰度咧，執翻上嚟先，袋咗落袋先，佢先繼續做其他嘢。 因為佢個牌過咗嗰個水域噶咯，即係佢就有再高啲 level 噶咯。如果唔係點落18米？ 佢一定啦，係咯，佢係教練嚟噶嘛。 唔知啊，有啲可能啱啱到 level 就教你噶啦嘛，係咪先？ 係佢過嘅教練係真係 OK 嘅。 係係係。咁但係佢潛落去，但係你眼望啦。乾淨程度是不是都好？ 好乾淨，一塵不染。如果那個地方是陸地上面，係啦，海底的一塵不染，我不識形容。 海點樣有塵？ 可能未必是塵啦，微粒啩。 即係比喻，係啦，比喻。如果那個是地面， 你唔好咁啦。其實佢最後同你講，佢真的冇落過去噶。佢由開頭已經同你講，佢由開頭同你講都係哇睇得好清，好似空氣咁。其實佢都冇落過。 其實你冇去錄到㗎，即係錄幕嚟嘅咋後面。 但你覺得嗱，但係即係嗱，你自己去完呢個潛水啦。嘅體驗啦，咁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啊，我都會真係會再繼續去下唔同地方潛水呢？ 我係希望翻嚟香港潛多啲咯，係咯。尋日同阿的神傾緊電話，都阿的神都話喺香港想潛下水咁樣。 我想去香港考啊， 係 因為香港考咧，好似嗰個能力高啲，本身已經即係應付個惡劣環境，你應付到咧，你去到世界各地，你就算有咩好似都冇咁驚，因為最差你都試過啦嘛。咁你去到其他地方咪冇咁驚咯。不過都係嘅，嗱，欺山莫欺水。我身邊有朋友咧都同我講話，佢真係真事，就佢身邊嘅朋友去咗潛水咧，真係就算佢更叻都好啦，你睇少一眼咧，其實好容易都會出事嘅。 好啊， 系啊， 咁你考到之后，我哋喺香港潛。 系啊，咁啊，希望有機會我都可以考呢個潛水牌啦。咁啊，多謝阿樂 ，thank you。 等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四點半，由鄧永瑩報導新聞。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話：明日大嶼計劃喺十幾至二十年間進行，每年耗費400亿至500亿，認為當局有足夠財力應付，並以科技監督地盤工程，有信心喺成本控制上做得比以往好。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嘅公聽會上，自由黨議員邵家輝話：新加坡不斷填海，人均住屋面積較香港大，而香港房屋問題迫在眉睫，但不斷有人反對填海。民主黨尹兆堅就話：以填海作為一種造地方式，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同意，但關鍵在於填海方法，不同項目都有爭議。警方在屯門和黃大仙先後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危險駕駛和容許他人危險駕駛，三人由21岁至40岁，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說留意到網上一段短片，顯示兩架私家車星期四晚大約9点在屯門公路青龍頭段往屯門方向懷疑高速行駛，胡亂設雙白線和沿路肩行駛，超越其他車輛，嚴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警方調查之後，今日在屯門順達街對開，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一名男子。另外在黃大仙彩雲村一個單位拘捕另外兩名男子，有關車輛已經被扣留作進一步檢驗。深水埗昨晚發生懷疑開槍案，警方繼續到場調查，包括看附近商鋪的閉路電視片段。其中一間位於長沙灣道的零食店，閉路電視拍到的片段顯示，昨晚大約10点15分，大約10个途人突然衝入店內，過了一陣再站在店鋪門口張望，了解街上發生什麼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警方高度重視這一類暴力罪行，已經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調查，正是全力緝兇，初步相信案件起因涉及私人金錢糾紛。深圳星期四晚暴雨導致全市多個區域出現突發洪水，最後一名失蹤的工人下午找回，令事件死亡人數增至11人。當晚羅湖和福田在10分鐘內錄得近40毫米雨量，部分更高達65毫米。25个工作人員在清理水溝時，部分人被洪水沖走。深圳福田區所有水務工程項目已經全面停工，進行檢查整理。 廣東省安全生產及應急當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在大雨期間不能確保安全的要堅決停工，撤走工人，確保不發生同類事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雨勢較為頻密，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而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富榮花園慢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咁但係一帶交通仍然係擠塞嘅。而家西九龍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咧，車龍排到近南昌站。在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慢車龍尾海豐園，另外高士威道去銅鑼灣方向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英皇道近炮台山道。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咁而家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嘅第二线仍然系封闭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喺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强风措施，咁而家中快线嘅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换集创业者心得，在成功和失败之中支取力量。亚欧创业 O2O。 创业一啲都唔容易啊！希望藉住每一位嘅嘉宾，带俾你一啲创业小贴士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放 lunch 啦，一齐食饭啦！ 唔啦，我嗌咗外卖啊！ 喂呀，你坐咗成朝咯 ，lunch time 咧出去行下啦嘛，你唔系谂住坐足8个钟啊？ 攰啊嘛，唔想喐啊！ 你就系坐太长时间啦，系时候出去行下啦，舒展你筋骨啊嘛！你知唔知啊？每日如果做唔够体能活动嘅话咧，会增加患上非传染病，即系心血管疾病啦、癌症啦、糖尿病同埋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嘅风险噶。 即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我陪你出去吃饭的话，直接讲就行了，不用在这里吓我的。 人人行多步，健康香港没难度。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滴滴仔周记， 近日咧都好多人疯传咗一张相噶啦，张张相咧仲不停咁改图添，有啲话系个猫眼，有啲咧就话系个喇叭嘅膜咁样啦。咁其实呢一张咧就系关于一张黑洞嘅相。嗱，黑洞咧对好多人嚟讲咧都会产生兴趣噶啦，因为好想知道究竟入边呢个神秘面纱系乜嘢嘛。咁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咧，黑洞咧其实系同平行时空有关噶。嗱，我唔知道你信唔信有平行时空啦，我自己咧都有谂过啊。其实如果真系有平行时空嘅话啦，究竟嗰个世界嘅我系发生紧咩事咧？喺个分叉路口拣咗 A 同拣咗 B 会有咩变化咧？我细个都有谂过，如果俾我有机会去咗平行时空见到自己啦，我会想同佢讲咩咧？而家我系有啲出入嘅同细个嘅答案。而家我谂我会问下佢，喂，究竟你点样睇你自己？ 这个问题呢，好多人都可能会成日反思问自己，觉得自己点啊，有边啲做得唔好啊，自我审查咁样啦。但係你自我审查机制呢，你係有一定嘅界限嘅。去到某啲位呢，你会帮自己去辩驳。但係当你望住一个自己，但係你唔能够为佢去解答，为佢去作答，只係单凭佢听佢讲自己系点呢，咁呢样嘢好似中肯啲。就算啊，佢真係讲大话，去到赞到自己天上有地下无，冇缺点嘅，讲真，你系佢，佢系你，你自己都知自己嘅为人系点啦。哦，原来你对人系咁假嘅，哦，原来你对人系咁坦白嘅，咁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咁所以喺呢个世界最好嘅系咩呢，就系、是、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都想问下你，如果你都有机会去呢个平行时空嘅话，你见到自己又会想同佢讲咩呢？ 由2019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喂 喂， 我想问你哋个问题啊， 系 知唔知边个卢子英啊？ 唔知道、 啊。冯迪新咧？ 边个啊？ 你知唔知边个卢子英啊？ 边个啊？唔知道、啊。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系 元祖级吓，但系咩？我等你讲咗先啊嘛。 中学生话剧比赛。 咁系咩咧？ 香港元祖级动漫大师。 啊，交俾尹子龙啊。 赛克隆ジョーカー。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又嚟到慢动作啦！记得上个星期咧，同大家一起认识呢一位香港元祖级嘅动画大师卢子英。上星期老 Sir 提到咧，只身去到日本啦，系探访唔同嘅动画漫画大师。讲到咧，《铁金万立》嘅原作者永井豪前辈，点解老 Sir 会觉得佢特别纤细嘅咧？ 即系好多方面都好细致嘅个照顾下，交代几个秘书去照顾我成个采访嘅旅程咁样啦。我最记得佢俾好多画稿我睇噶嘛。啲動畫嗰啲稿好靚，因為嗰陣時真係未見過一啲咁嘅嘢。我攞上手咁睇欣賞之餘，咁我就想攞部相機去影低佢啦。我都未喐，咁佢已經係撳低咗。佢話唔使影，送俾你，即係依啲你唔使煩。佢反應係好快嘅嚇，譬如話佢帶我參觀佢哋嘅工作室啦，分開幾間有助手室啊，有成咁樣。我睇到好多即係佢哋用緊嘅一啲工具啦，譬如鋼筆啊、墨汁啊咁樣。咁我又好有興趣捉人去睇咁，跟住帶我去另一間會客室，咁佢已經叫咗啲助手咧嚇，去將我摸過嘅嘢咧已經係安排曬送俾我留念嚇。即係我覺得哇，依樣心思係即係唔係普通嘅一個人係會諗得到咯嚇。即係你發覺佢就係個觀察力好強。同埋佢係真係有嗰個心去照顧我哋， 真係對你好似一個朋友咁好喎。如果以第一次見面嚟講， 係啊，即係佢係好珍惜成件事咯嚇。咁當然即係我哋之後都做咗幾好嘅朋友，其實係有好多書信嘅來往。咁甚至佢一開始已經用英文寫信俾我，都知道我係即係唔識日文咁樣嚇。後尾發展到我啲日文開始掂少少啦，咁又可以用 人民去溝通，咁即係嗰個變化或者呢個關係嘅延續咧，我相信唔係話普通人係可以即係做得到咯。 我幻想到個畫面就係、是、所有佢掂過嘅全部送俾佢， 佢真係咁樣，即係一個十六歲嘅僆仔咁都感受到嗰種體貼咯。之後我慢慢再一路回想喺成個過程咁，好多嘢發覺係佢真係好有心，你睇到唔係一啲門面嘅功夫咁樣嚇。咁呢樣嘢係我最佩服嘅。 點解我頭先問簽誓呢一個諗法咧？就係、是、因為老 Sir 俾咗張相，就係、是、當年啦，佢同埋幾條前輩啦一齊啦去日本探訪佢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哋大家都係留住披頭四嗰種長毛嘅髮型，完全係同我哋而家見到永井豪老師嘅造型係完全兩個樣嚟嘅。大家將來啦就可以睇得到啦，呢本動漫雜色錄裏面咧就會有呢一張相啦。咁但係咧另一邊相咧，我亦都見到另一位前輩，呢位前輩咧就打造咗《蒙面超人》等等呢個特攝題材嘅石之心昌太郎。光のオーロラ身にまとい、君は戦う人になれ、傷つくことを恐れたら、地球は悪の手に沈む。 Wake up the hero、 燃え上がれ、光と闇の果てしないバトル。 Wake up the hero、 當時咧講翻係即係七六年啦，七十年代中期，我就好迷日本漫畫啦。咁而我最迷嗰個漫畫家咧其實就係即係石森嚇，喺當時嚟講，佢未叫石之森。當時佢好出名，好忙嗰陣時，每個星期都有幾本雜誌同時連載佢嘅作品。係啊，同期噶，即係譬如話《天地雙龍》啊，咁然後依邊就係《閃電超人》啊，咁另外就有其他一啲冇改編嘅電視作品咁樣。嗰啲漫畫我係每一期周刊都會買齊佢，每期都會儲做一個記錄咁樣，第一時間欣賞嘅。咁我甚至自己去學畫漫畫咁樣啦。咁畫嘅風格其實都係似佢嗰種風格嘅。 厲害厲害！對於我嚟講，我出世已經係蒙面超人嘅世代啦。最深印象就係 Hansen 變身咁樣。你嗰陣時接觸佢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咗呢個計劃未啊？ 開始嗰陣時係最紅嘅時代，可以話係佢有好幾個作品，其實都係因應電視台嘅需求，係真係需要拍一啲劇集，所以先至創作出嚟。所以嚴格上嚟講咧，喺佢個漫畫個版本咧，其實就係唔多嘅。同埋唔係我哋睇電視嗰個版本嗰個感覺嘅嚇，事實上係佢嗰陣時嗰個作品咧好受歡迎，佢差唔多佢畫親咩角色咧都可以拍成電視片、卡通片又好，或者係即係真人做嘅特色片，所以佢嗰陣時係有另一間佢旗下嘅石森 production 呢間公司，即係有幾個都好出名嘅漫畫家去幫佢手去做一啲創作。 嗰陣時你接觸佢，佢係一個點樣樣嘅人物嘅咧？ 第一次探佢其實就係星期日嚟嘅，即係因為我都係去一個星期啫嘛。總之個安排就係星期日咁啊，諗住就去探佢啦咁樣。咁中午去到嘅，佢嘅工人開門俾我，話佢咧就仲瞓緊覺，未起身。咁然後佢係星期日咧係唯一佢休息嘅日子嚇，咁佢瞓到好晏，見我等咗佢成個鐘頭先醒啦。咁但係好難得咧，佢都好熱情咁招呼我哋咯，包括佢太太嚇。當然唯一遺憾就嗰日就睇唔到佢工作嘅情況，佢只係帶我參觀佢工作室，但係啲助手係休息嗰日，佢休息日子，但係佢都係全方位咁去招呼我，即係包括睇曬佢所有嘅工作嘅過程啦，即係同埋好多畫稿啦。我諗最主要就係畫稿啦，因為你睇畫稿嘅機會係好難得嘅。咁另外亦都從佢做過啲即係少少嘅訪問，因為喺嗰陣時嚟講，我自己都叫做係熟悉佢嘅作品睇好多，咁佢亦都好難得啲英文都幾好嘅，即係我哋都即係溝通得到咯。我又問佢自己中意嘅作品係咩嘢啊，咁得到一啲幾特別嘅答案，同埋即係對佢一個作為一個作家係個認識係深咗好多。我諗你唔係親自去到佢屋企去接觸。你係得唔到啲咁嘅經驗咯。佢其實個喜好係好多嘅，佢其實睇好多電影。嗰、那個年代係講緊咧，仲未流行錄影帶嘅，佢直頭儲一啲電影菲林，你睇到係荷里活片嘅菲林係一餅餅好大餅。 咁同埋好多參考書，其實佢真係有個圖書館好大，好多係啊，有好多佢嘅收藏。因為我問佢咁啊，佢自己最中意咩作品咧？佢話佢自己當時佢最滿意嘅作品係我完全估唔到嘅，就係《宮本武藏》，佢一個中篇嘅漫畫嚇，兩集嘅啫。咁而佢帶我睇翻佢《宮本武藏》嘅收藏，好勁！佢有好多歷史嘅資料啦，有好多其他人寫過描述宮本武藏呢個人嘅一啲傳記嘅資料啦、小説啦、文獻啦、相片啦咁。咁諸如此類，我發覺哇，原來做一個漫畫家一啲唔簡單，即係要睇好多嘢咯嚇。咁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咁呢樣嘢亦都係喺嗰次見面先至見到。 以下来嚟呢个名字咧，就真系不得不提啫。手冢治虫啊，你当年都有接触过手冢老师喎、 啊？系啊，漫画之神啦、啊、吓，即系全世界都咁讲啦吓。即系我自己都算幸运，我见过好多次，好多次吓，好多次嘅意思就真系即除咗话第一次76年，我系一个特别嘅安排嘅聚会啊。嗰次当然系一个好难忘嘅一次经历啦吓。第一次接触呢个神嘅印象，好随和嘅一个成年人，因为嗰阵时我好想去日本画漫画，当时佢都俾咗我啲意见啦吓。但系即估唔到系我系即隔咗几年咧，就有机会系再见到佢。嗰陣時我已經係做緊動畫啦，係好即係好貼身咁，直頭係可以喺隔離位咁一齊坐，同埋佢見到我就即刻去認得我，同埋即刻去畫咗一張畫送俾我咁，係表現緊我當時嗰個狀態。原來我係做緊動畫之類咁，即係佢自己係細心去認識佢周圍一啲曾經見過面嘅朋友咁樣。作為一個漫畫家，佢嘅創作生涯唔係好長，但係佢個作品係好多啦。咁我都好幸運喺佢過身之前，1989年都見過佢好多次啦。最後一次我係88年嘅年尾11月喺第一屆嘅上海國際動畫展見佢。佢當時已經係其實即係個身體已經好唔舒服，但係佢都係好支持呢個項目，所以佢係專登同埋太太飛過去上海。咁然後嗰次亦都係我最後一次見佢。咁每一次見佢嗰個印象都有少少唔同。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神嘅存在，只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個漫畫家，因為佢來者不拒嘅。我記得即每一次見面咧，佢都會俾好多朋友去即係包圍住去畫畫啊、簽名啊嚇。咁、但係佢都係一視同仁，唔會抗拒任何嘢嚇。同佢傾嘅話題都係可以好多咯，由漫畫啦、動畫，以至到電影啊咁樣。咁即佢自己都係見識好廣博啦，咁所以先至喺佢個作品題材嘅廣泛性嗰度表現咗出嚟。咁好犀利嘅人物亦都係，自己都好開心可以見到咁多次啦。包括係佢過咗身之後，我同佢太太啦、同佢嘅仔啦、女啦，尤其是女咧都好熟。咁佢哋每一次嚟香港都會見面啦。喺香港嚟講，我係對手冢係比較熟悉嘅一個人。咁所以之後亦都有好多展覽啦，包括佢第一個好大型嘅喺日本國內國外舉行一個大型嘅展覽加影展喺香港舉行嘅，我都係幫手去做一個策劃。咁呢啲咁嘅經驗亦都係真係好難得咯。 手冢老師就離開咗啦，咁但係呢有一位朋友呢佢未離開，亦都係接近神級㗎啦，佢呢就係宮崎駿先生啦。 どれか一つに君がいるから 俊在香港开始出名的就是风之谷和是天空之城在戏院那里上映，大家开始认识个人。其实在日本来讲较早的时候已经是有一部作品是雷鹏三世已经是出了来，同埋个反应亦都是很好。但是可惜在票房上就不是那么成功。那时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即是宫崎骏版的雷鹏三世和原作版是有点不同的。咁但係並不表示佢嘅功力唔得，咁而其實喺1979年開始，我已經係即係有留意即係宮崎駿呢個人咧。嗰陣時已經睇日本嘅動畫雜誌，已經有介紹，而且我嗰陣時已經識到好多日本朋友咧。第一時間佢哋寄咗一啲錄影帶俾我，究竟宮崎駿嘅作品係點樣？咁當然香港嘅朋友喺電視台亦都睇到一啲佢嘅作品啦，包括係《高立的未來世界》啊、《飄零燕》啊。咁但係可能嗰陣時大家唔知道係原來係宮崎駿有份參與嘅咁樣。咁而我好彩囉，我85年就係啱啱喺東京，咁就透過一個朋友啦，一個好資深嘅日本即係評論家小野耕世去介紹，因為佢人面好廣嘅，我每次去日本呢我就搵佢就得㗎啦，咁佢就會安排晒啲節目，咁佢就話喂宮崎駿有個 party 喎喺邊間酒店嗰度，去唔去見佢？我好咁難得係咪先，之前嗰年84年就完成咗風之谷，咁當然我睇個《風之谷》印象好深刻，覺得係好犀利嘅一套新日本嘅動畫。去到 party 個場合咧，就終於見到宮崎駿啦。咁原來嗰個 party 咧，其實電影公司係為咗慶祝《風之谷》咧，原來係喺嗰一年間咧，就一年攞咗9個即係好重要嘅獎項。電影獎、動畫獎咁樣，咁所以就專登係去慶祝咁樣。未試過嘅，未試過一套片係一年之間攞咗9個大獎咁樣。咁喺嗰個場合我就見到即係宮崎駿本人啦，尤其是透過小野嘅介紹呢，咁即係佢對我十分客氣啦，亦都同時見到好多即係風之谷嘅製作嘅團隊啦，好多好重要嘅人物，即係而家講返都好勁嘅。仲有一樣嘢最難得就係我約咗宮崎駿呢之後同佢做一個專訪喺吉卜力嗰度。佢其實就好多嘢講嘅，你睇到佢係有心去做好動畫呢件事，同佢做個訪問大概一個鐘頭到啦，咁其實個問題都唔係好深嘅，但係佢俾到嘅答案就好深，即係包括係佢嘅抱負啦，想做嘅嘢咁樣，包括一啲結果冇完成到嘅計劃，即係你知道佢係好希望喺佢透過佢嘅創作去達到某一啲成果，包括係大家對日本動畫嘅睇法啦，同埋佢一啲信息嘅傳達咁樣。You got a friend in me.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past said.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其实老 Sir 认识嘅漫画动画制作人啦，唔系净系限于日本嘅。而家啦喺老 Sir 基地嗰度啦，就见到啦喺墙上面有一幅画，咁啊嚟自 Toy Story John Lasseter 呢一位大师级啦，系亲手画俾佢嘅。当时老 Sir， 你点样认识外国嘅制作单位嘅咧？ 其实我85年开始参加啲外国动画展览咯。85年就是第一屆日本廣島國際動畫展，因為第一次在亞洲區舉行的，那是一個大型的影展，結集了全世界的動畫大師又好，或者一些新秀這樣，因為有比賽的環節的，你在香港沒可能見到的歐美的一些動畫的導演或者作家，甚至有些去到東歐或者俄羅斯那時候，他們都集中在廣島，即這些機會呢使到我見到很多人。而第二屆的廣島國際動畫展呢 Toy Story 的導演而家 Pixar 係最高嗰個位置，佢哋叫做神啦嚇，嗰、那個就係 John Lasseter 啦。咁佢就係嗰陣時咧，就只係帶住佢一套啱啱完成嘅作品嚇，就係Russell Junior 而家成咗 Pixar 嗰個象徵嘅，就係支台燈嚇。嗰套短片其實得分零鐘嘅啫嚇。咁喺廣島嗰度參加比賽，當然套片係好精彩，尤其是嗰陣時嚟講係好震撼嘅。嗰種用電腦圖像去做到一種咁 photo realistic 嘅，即係好真實嘅，我哋都分唔到係真定係影相啊，亦或係畫出嚟嘅。分唔到，咁喺嗰個年代嚟講係好，成個動畫界都好震撼已經。咁我有機會就同佢接觸啦，傾偈，咁佢亦都係好好人，因為佢都係一個大細路，喺當時嚟講已經係好中意玩具，好中意係睇日本動畫、日本漫畫，咁所以好啱傾嘅。隔咗兩年，嘣一聲，咁喺1988年咧。唔係兩年，一年啫。88年咧喺上海咧又撞到佢咯。佢嗰陣時咧就帶咗另一套新片，就叫《Tin Toy Story》。嗰套片係 Pixar 嘅最早期嘅作品之一嚇。 咁嗰陣時佢其實已經講緊係佢覺得呢個其實係可以發展成將佢嚟製作一套長片，但係仲要需要啲時間。估唔到九五年 Toy Story 就真係誕生咗啦。咁我記得當時就係澳門專登揾我嘅 Toy Story 嘅導演 John Lester 會嚟香港去做宣傳，咁佢指明係要揾我去幫佢做一個專訪，做一個大嘅 interview 咁樣。咁 調翻轉頭 ，John Lester 係要求用你同佢， 係啊，因為佢知道我喺香港嘛，佢嗰陣時未嚟過香港，當然佢識得我啦，係主要啦，咁於是就即係我梗係開心啦，見下老朋友咁樣啦，咁所以嗰次訪問半日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包括係去專登畫畫俾我啦，同埋大家即係已經傾翻好多大家興趣方面嘅，同埋嗰個電腦動畫嘅發展。事實亦都證明咗嗰套片係成為咗即係全世界電腦動畫嗰個發展嚟講係一個最重要嘅作品，影響全世界嘅動畫工業。咁當然喺而家嚟講，即係同佢見面係一個真係好難得嘅機會咯。即係而家係冇可能會發生得到咯。 聽到呢度真係覺得唔夠厚。其實老 Sir 喺動畫、漫畫方面嘅好朋友，唔係淨係局限於日本、歐美，中國都認識好多噶。不過啦，時間有限，想知更多嘅話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收聽翻我哋足本嘅慢動作啦。 再一次多謝你，老 Sir。 我係子龍。 唔该晒老 Sir， 唔该晒子龙啦。咁啱啱啊听咗呢个慢动作啦。咁啊，但系转个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呢个港珠特工队咧又有新嘢玩啦。 系啊， 今次到师培咯噃。 冇错，咁我哋第一节咧咪讲咗即系潜水啦。咁啊，今次咧我就留喺香港都唔渣噶，我揾咗一个品水师， 关水师 教我饮水， 好熟水喎、啊、呢、這个节目今日。 我几惊啊！师培话我攞啲海水翻嚟俾你试咁啊， 系都攞我啲啦，干净啲啊！ 我今日咧两副溪沙又装翻嚟嘅。 嗱咁，但系即系嗱，品水师咧真系有听过嘅，但系佢做啲咩咧就真系好唔系好知啦。因为品酒师啊、品茶都听过嘅，咁但系究竟品水师会发生啲咩事咧？转个头，师培咧就出去咧就带翻嚟俾大家听下啦。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侵相思，认真做。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高士威道去铜锣湾方向咧，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咁另外咧，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咧，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深水湾泳滩同埋中坎角道。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企业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的，直至到下午的六点钟，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大学堂宿舍的快线仍然都是会封闭。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橋有強風措施，而家主橋嘅中快線咧車速限制係降至到每小時80公里，而慢線咧車速限制係降至每小時60公里。咁另外，港珠澳大橋嘅香港連接路而家車速限制都降至每小時50公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揸車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43，而聽朝嘅日出時間就係早上嘅6:05。依照法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揸車緊記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嘅駕駛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 嚟到夜晚，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定你。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院线阿欧 Shelly 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阿欧又是时候同大家分享一下金像奖之最。有冇兴趣知道哪个女演员攞过最多次影后啊？心水清的你记得啦，是张曼玉啊，攞过五次影后。至于影帝呢，啊又俾你记住，是啊，佢是梁朝伟啊，朝伟都攞过五次影帝、啊。咁边部电影作品试过喺同一届入面攞最多奖呢？啊，你又记得？系啊，系一代宗师啊，曾经喺同一届入面横扫12个奖项，当中包括咧男主角、女主角以至咧一啲技术嘅奖项噶。颁奖礼咧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噶。入围次数最多但系从未攞过奖嘅男演员系边一位呢？系佢啊，佢系成龙大哥啊。当然就唔系抹杀紧啊，佢喺影坛嘅贡献啦。但系攞奖呢家嘢真系命嚟嘅。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Ariana Grande《Seven Rings》。 Jason Mraz, Have It All. Well, here's to the heart. The Backstreet Boys, No Place. I've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 Celine Dion, Ashes. Let beauty come out of me. 立即登入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和歌手啦。截止日期4月14号。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又系我哋四个出现嘅时间啦！我哋呢个港珠特工队咧，今日有阿思培， 系啊，有阿威珠啊。咁因为咧，做咩啊？好靓啊！ 唔靓，毛管冻咗啫。 你话咩做咩咧 ？OK， 我毛管冻。 突然间对我咁好惊添。系啦，咁因为我平时咧好中意饮水噶嘛，你哋中唔中意饮水嘅？ 饮水思源啦。 系啦，绝对要啦。咁啊，所以就 今日就饮水思培噶咯。哇！ 好劲啊！好啦，咁点啊？饮水师培， 哦系，哎呀，唔讲咁多住啦，算啦。要喺讲饮水之前咧，要听听咧，今日我请嚟嘅嘉宾咧，讲下点样品水嘅，其实。 好啊。 如果熟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啦，阿师培系水怪嚟嘅。虽然咧我游水唔系好快啦，但我就好中意饮水啊。咁啊，每日咧都饮差唔多成两公升啦，最少。咁啊，但系咧我又冇乜点样研究水，其实应该拣啲咩水？如果今日咧揾嚟，我觉得系啊，最能够代表到寻常是认真做嘅嘉宾啊，就系、是、香港第一位嘅品水师李冠威先生 ，Ivan，Hello。 Hello， 你好，师培，大家好。 Ivan， 首先我想问一下先，因为我觉得品水师呢一个职业咧就好特别啦。点解你会愿意嗰阵时咧辞咗一份即系过百万年薪嘅银行工作，然后转行创业去全职做呢一个嘅品水师嘅咧？ 其实系咁嘅，因为我考取咗品水师呢个资格之后咧，我就对水个认识就加深咗好多。咁我就知道咗咧，水咧其实对人嗰个健康影响好大嘅。咁啊喺香港咧，因为冇乜特别多嘅水嘅选择。我哋見到好多嘅蒸馏水啦，同埋有少少大牌子嘅矿泉水啦。咁喺冇乜选择嘅情况下咧，其实香港人对水嗰个认识唔系好深。 咁我作為香港第一個品水師咧，我覺得我有個責任咧，就係要出嚟同大家講多啲關於水嘅知識咯。咁同埋及後咧，我就用水，我就入揾咗啲礦泉水嚟香港，然後用呢啲我挑選嘅礦泉水咧，係幫我身邊嘅人咧去改善咗好多健康嘅問題嘅，即係例如有啲朋友有便秘啦。有啲會瞓得唔係幾好啦，有啲就會皮膚容易敏感啦。咁我自己就好容易傷風感冒啊，好容易肌肉崩緊啊。咁呢啲咁嘅症狀咧，我正話講啲症狀咧，其實係一啲調節機能發揮得唔係咁好出現嘅一啲嘅症狀啦。咁只要俾我哋身體咧有翻補充翻啲水礦物質，等我哋身體自己做翻應該做嘅事咧，咁其實呢啲症狀咧就可以好快咁樣舒緩到咯。咁我就覺得，如果淨係飲水咁天然嘅方法已經可以有啲咁嘅效果，我覺得就唔應該將呢件事就淨係匿埋喺我身邊嘅人咯。咁所以我就好想真係出嚟去講多啲關於水嘅知識啦，去為香港帶來少少改變啊，令多啲香港人認識多啲水啊。 嗯，但係其實咧，而家喺坊間咧，即係城市人啦，淨係要佢哋飲水都好難啦。其實即係通常好多身邊嘅朋友咧，佢話頂曬籠一日飲四杯水嘅啫。咁另外仲要揾一啲啱嘅水，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好似特別困難。你覺得香港有咁嘅問題咧？ 都係㗎，咁其實呢個都關香港本身嗰個水嗰個市場嗰個情況係有關係嘅。咁因為第一，我哋本身香港嘅水要自來水啦，要添加啲氯先至可以飲啦。咁氯本身係一個好即係唔係咁好咁討好嘅味道。咁另外就算我哋買樽裝水咧，得蒸餾水啦，同埋一啲大牌子嘅礦泉水啦。咁呢啲味道都係口感都好相似嘅。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種礦泉水嘅。咁佢嗰啲正話講就係講嗰個礦物質含量唔同，佢味道口感都可以好唔同嘅。例如有啲會個口感會好順滑啦，有啲會嗰個會有少少苦澀味嘅，有啲會有啲甜味嘅，有啲會有少少鹹味嘅。咁氣泡都有好多分別嘅，有啲會係溫和啲啦，有啲就會係活躍啲啦。有啲嗰、那個喺個口嗰、那個movement 嗰個速度會係快啲啦，咁有啲氣泡會感覺都會順滑啲啦，會有好多唔同嘅口感同味道，只不過香港呢個市場係冇太多選擇囉。 係 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去創業嘅。 都係嘅，即係感覺好似大家都唔知點樣揾到啱自己飲嘅水。如果揾到嘅話呢，開始可能會真係鍾意飲水。其實如果品水師呢，平時日常係做啲咩嘅呢？ 其實我哋都係去幫一啲個體或者一啲機構或者一啲公司去做一啲水嘅配對，做一個 matching 嘅。即係譬如正話講，就係個體就係人啦，就根據翻可能個人嗰個性別啦，佢嗰個工作嘅特質啊、性質啊，佢有冇咩健康目標啊？佢身體有冇啲咩狀況？即係正話講嗰啲調節機能嘅問題啊。咁針對翻呢啲情況咧，就去幫個人去配對翻一隻啱嘅水啦。 哇！即係好似治療師咁咯，喎。 都又唔係話治療師嘅，只不過係。即係用一個好天然嘅方法去揾翻，即係根據個人嗰個狀況揾翻一隻啱佢嘅礦物質嘅水嚟俾佢飲咁樣咯。咁、而餐廳啊公司都係一樣嘅，其實我哋會根據翻餐廳嘅一個風格啦，佢嘅目標客户群係啲乜嘢啦，佢嘅菜式嘅味道係點樣啦，佢有啲乜嘢酒啊、咖啡啊、有咩飲品啊，咁我哋會揾翻啲啱佢配翻佢嘅主題，配翻佢客。嗰個 target 嘅客户群，配對翻佢嗰個食物，揾啲啱嘅水俾佢咁樣咯。 哇，咁都係嘅。有時咧，我哋入去一間餐廳嘅時候嘅感覺咧，都好重要噶。飲嗰啖水咧，就係你嘅味蕾同呢一間餐廳嘅第一接觸啦。所以如果嗰啖水好飲嘅話咧，可能你心情都會好啲，可能會嗌多啲嘢食添。品酒嘅朋友啦，佢哋講會有唔同嘅質感啦，會有甜啲、苦啲、酸啲咁樣嘅。對於你嚟講，你自己最中意飲嘅係咩水？ 咁我自己係中意飲啲有氣嘅水同礦物質多啲嘅。咁不過因為我嘅職業問題咧，其實我本每日都要去飲好多唔同嘅水，因為我要 keep 住去做呢個 tasting 一個訓練。咁去繼續去訓練到個舌頭去捕捉呢啲礦物質嘅味道啊、口感啊，咁會飲好多唔同嘅水嘅。咁而我個人最喜歡嘅都係啲有氣嘅水，同埋係礦物質多啲嘅。喺個口度有少少複雜嘅味道，咁我都幾享受嘅。係 每日要飲幾多咧？你話好多？ 我自己個人都起碼飲4 lit 嘅啦，一日都 四 l liter 咪即系十六杯咯，差唔多正常嘅杯。 系啦系啦， 啲人话两 liter 差唔多八杯到嘛。 系啦系，差唔多啦系啦。 哇！咁系不停咁去洗手间。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 OK， 咁跟住我就想问一下，其实点样咧可以揾到即系合适自己嘅水？因为我唔知道水其实我哋简单嚟讲应该点样分咧？ 其实水咧就简单嚟讲有软水硬水啦。咁软水咧就其实简单嚟讲即系矿物质含量少啲嘅水啦，而硬水咧就矿物质含量多啲嘅水啦。咁有几个标准去量度，究竟呢个水系软定硬嘅，都会有唔同嘅标准去量度嘅。咁简单嘅分嘢就系睇佢矿物质含量咯。香港咧大部分都系软水嚟嘅，即系矿物质含量低啦。咁自来水系啦，冇乜矿物质噶啦。而蒸馏水更加唔使讲啦，系将水入边啲矿物质啊，或者其他啲有害物质啊，全部滤走晒、清除晒咁样嘅，系几乎系零嘅。咁而坊间嘅矿泉水咧，矿物质含量都唔系好多，咁所以都系绝大部分都系软水嚟 嘅。咁平时我哋应该点样去拣合适自己嘅水咧？譬如头先你讲到啦，即系坊间你都会有好多水啦，虽然其实唔系好多选择，但系喺冇选择当中都可以为自己拣一啲好少少嘅水啦。例如系我哋要留意咩部分？我需唔需要滋滋买嚟试下啱唔啱味，定系还是我睇佢成分咧？ 我谂就系睇嗰个矿物质成分啦。咁首先要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即系你留意自己身体有啲咩食怒啦。咁然后可能再去了解翻究竟有啲咩矿物质可以帮到呢一个嘅情况咧。即系譬如就讲便秘啊、精神紧张啊咁呢啲，有啲矿物质系可以帮到呢啲情况嘅。跟住当你去买水嘅时候咧，留意翻个矿物质标签。如果你见到一支水，譬如我知道镁是可以帮助到我的肌肉的放松的，我平时肌肉很容易绷紧的，那我就去找一支镁含量比较多的水，那就要留意就是要早午晚咁分阶段去喝的，等身体有不同时间去吸收，那然后呢就可能几日的时间你就会发觉会是那个身体的状况会有些改善。 嗯，哇，这个 tips 好紧要啊！我成日都冇留意啊，饮水咁咪最多识分矿泉水啊、蒸馏水咁样，咁啊唔知道咧，原来都有分嗰个含量。但我想知咧，呢一啲我比较孤陋寡闻一啲。咁头先讲到啦，譬如矿物质啊或者镁嘅含量啊，其实呢啲系打落去啊，定系即系天然嚟自一啲水嘅来源会有唔同嘅咧？ 其实呢个天然已经有噶啦，就唔系打落去嘅。打落去嗰啲咧，我哋香港咧叫做矿物质水，嗰啲就打落去噶啦。咁但我哋呢啲矿泉水咧就系天然嘅，咁可以讲翻点解天然会有咧？其实就系讲紧嗰个矿泉水嘅形成咧。其实可能系我用一个例子啦，一支德国嚟嘅水咁样啦。咁佢真系喺德国嘅水源嗰度咧，落雨，咁雨水咧会渗入个山体入边嘅，咁就会啲水就会向下慢慢咁向下流啦，咁流经嗰啲岩石层中间嘅罅隙。去到地底深处个储水源咁样嘅，咁呢个过程咧，水系会吸收岩石层入边嘅矿物质嘅，咁所以呢个就系矿泉水嘅矿物质嘅由来啦。 哇！我即刻谂咧，如果我行山嘅话，咁我喺嗰啲石底嗰度咧捞啲水，跟住煲过去，咁咪正咯呢啲。 都做唔到嘅，因为其实佢系佢啲矿泉水咧就唔会暴露喺地表嘅，佢喺地底深处，同埋喺个山体入边。咁亦都正正因为咁呢係冇任何嘅細菌啊走得入去嘅。咁佢一水源度攞取水入樽呢已经係好乾淨。 唔明白晒。今日呢多謝晒 Ivan 为我哋带嚟呢咁多关于水啦同埋品水嘅资讯啦。今日暂时呢傾到呢一度先啦。作为一个水做嘅女人，我终于知道点样形容水啦。咁不过呢最后都讲返句啦，无论咩种类啦或者咩口味嘅水呢，其实我觉得都係个人喜好嚟嘅啫。咁你总之揀你喜欢飲嘅水。咁飲返足够嘅水，咁个人都冇咁 dry 㗎。好啦，今日呢再次多謝曬 Ivan 嘅分享 ，thank you。 好客氣，多謝你啊。 咁我師培咧，其實都唔會獨食嘅，咁啊學咗啲好嘢啦。咁啊 Ivan 今日咧亦都幫我揀咗兩支佢自己好喜歡嘅水啦。咁啊等我帶翻嚟考下尋常是認真做嘅咁多位主持嘅味蕾，睇下佢哋知唔知邊支打邊支啦，哈哈。 好啦，咁啊，时间嘅关系咧，咁啊，我哋头先就听阿师培嘅一个访问啦。咁啊，而我哋呢 part 咧，亦都好俾心机咧。咁样，我哋因为跟住要试水嘛， 好紧张。 咁所以我哋隆重其事地咧，我哋好紧张地咧就录低咗， 系啊， 因为我哋要试水， 系啊， 冇错啦， 好紧张啊。咁我就想一个平一个贵啊。 其实咧两支个价钱咧都差唔多嘅，不过暂时市面上好似系未有得卖嘅。咁同埋咧，产地系唔同嘅，一个咧就会系我讲个地方俾你听啊，一个喺瑞典嘅，咁咧佢就系比较滑身一啲嘅。咁一个咧就系 咁快讲啲牵丝俾我哋听，你唔系想我哋考我哋嘅咩？ 系， 但系佢唔讲牵丝又好难考我哋。 唔系，嚟等先。 咁我哋 时间关系嚟噶， 到时 系啦，你而家嗱，一人揸住一杯， 冇心急， 你感受下 先。冇心急， 另一杯系咩？你唔好咁紧张住。喂，你话一杯 嗱，你讲俾我哋听。而家有两只水啊嘛，系咪？ 一边就系瑞典水，另一边咧， 一边咧就系法国嘅。 哦， 咁你估下边一只系法国，边一只系瑞典嘅？法国嗰只咧，佢就隔篱有啲火山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做咩啊？我又讲晒啲牵丝。 嗱，冇所谓啦，一只瑞典，一只法国，系咪？ 一只滑，一只火山。 我哋而家面前咧已经有啦，咁我哋就试咗 A 先。我哋试咗个 A 先。好啦，我哋试咗个 A 先。 咁你讲下咩感觉先？有冇话俾你听边一支系瑞典，边一支系法国噶嘛？ 嗱，我眼见咧，其实佢已经系卜卜卜卜卜噶啦，有气泡噶啦。 两支都有噶。 有气泡。咁我哋就磨试先啦嘛。 好啊，我闻到咧纸杯味嘅。 咁不如我哋估下今日边只牌子嘅纸杯边度做嘅 咧？系啦，跟住之后同埋咧呢一 part 咧，讲明先啊，我哋系录噶， 系啊录噶，我哋唔会喺 直播室 有 嘢 噶， 一定唔得啦。 你估我哋上家节目？ 我哋而家喺户外啊。 哦，就有咩着到？你做咩着到 咁啫？好啦，喂嗱嚟啦， 嗱试下先， 有咩感觉啊？ 点啊，阿莫？ 哇，酸嘅， 酸？你讲 诶，唔系 ，sparkling water 系会酸嘅，有啲系会酸嘅， 尝试啊。 阿莫喺度嗒紧啊，嗒嗒嗒， 有乜？ 有啲刺利嘅，即系有啲， 因为佢有气啊嘛， 吉啲利啊嗰啲感觉， 即系咩？ 唔系刺利， 吉啲利， 系 最后原来系刺利嘅。 的神试下， 不如嚟嚟嚟，嗯，一般有气嘅水嘅味道，咁但系咧，你头先又形容又有火山又成啦，一啲都入唔出。 OK， 咁但系呢一只 可能系第二边咧， 呢一只 我哋一只股啊嘛。 另一个是滑啊嘛， 呢一只咧有啲法国嘅感觉 吓， 因为我饮啲有少少提子味，法国嘅红酒， 哇， 哇，好劲啊！ 应该系酒庄附近。 我估呢一 part 咧系呢个咩？法国仲有意大利啊？ 法唔系啊？ 法国 系 瑞典 啊？ 我估呢边系瑞典。 瑞典，哦，阿乐饮埋先。 OK， 好。 嗯，唔好续亲，唔好续亲， 太有戏剧效果啦！但系冇 cam 喺度， 哇， 呢度冇 cam， 真系好惊喜啊！酸嘅。我估呢个系会同火山有关嘅。 O K， 点解有火山嘅感觉？ 什么咩硫文岩啊、乜岩、麦岩咧？佢可能系带酸性或者碱性噶嘛？ 你讲晒啦，带酸性或者碱性。 真系好酸啊嘛，同埋 好啦，讲得咁详尽咧，我哋试埋个 B 有冇？ 好嗱，其实咧两支咧都系有矿物嘅，咁所以正常同你平时喺屋企开出嚟斟嘅咧系有啲啲唔同嘅，你会 feel 到咧个口饮落去啦，有啲质感嘅，我自己咁感觉。 我快速再形容一下，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呢杯 B 类，即系 B 区别嘅水先， 嗯， 都系得紫味嘅。啊！呢、這个冇头先嗰个咁刺啊，即系刺个脷啊。 嗯。 同埋咧，呢、這个好明显有一个特质啊，就系、是、佢真系滑嘅。 系啊，其实好蠢啊，师培啊。 做咩啊？ 提出到咁， 啲牵丝太明显啦。 好啦，嗱，咁即系而家 B， 大家觉得系咩？ 系瑞典。 瑞典。而 A 就系法国。 冇错、 哦。决定咗啦，系咪？ 决定咗啦。 好啦，我哋听答案。 好啦，听下。 咁第一支系嚟自瑞典嘅。咁佢系一个瑞典好北嘅地方嘅，咁越北嘅地方咧，咁嗰个气温就越低越冻，就越不利嘅细菌生长嘅。咁所以嗰度越北嘅地方出嚟嘅水咧，就会越纯净越干净嘅。咁呢支水嘅特点咧就系顺滑，好顺滑嘅。咁饮完咧，你会想去追饮多一啖嘅，因为觉得好舒服，想饮多啖咁样。 好啦，个答案就系呢个啦。 第一支即系你头先饮嘅第一支咧，左边呢一支咧，其实系瑞典嘅，咁佢就系话特别滑啲嘅，咁同埋佢嗰边咧啲水系比较清啲嘅，咁所以你会想再追饮一多一啖嘅。 好啦，第二个就系呢个啦。 嗱，另外一支咧就是法国嚟嘅，咁佢个特点咧就系、是、第一，佢啲气系天然有气嘅。 即係唔係後宮，即係唔係後加上去嘅，因為佢嗰個水源嗰個地方咧有火山活動，咁火山活動咧會釋放二氧化碳，然後同水源嘅水結合就會產生氣泡。咁呢啲水嘅特點就係佢天然有氣啦，第二咧佢啲氣泡咧好溫和嘅，同埋會有少少鹹味嘅。咁有啲人話啊，我唔中意飲有氣嘅水啊，其實呢支咧。俾佢飲咧，通常都會覺得啊 ，OK 喎，好好飲喎。因為香港咧，通常你喺市面買到有氣水咧，都係個氣泡好強烈之餘咧，會有少少乸口嘅。 哦，我又飲唔到鹹味喎、 啊。其實第二支有鹹味， 飲唔到有鹹味喎、啊， 真係淨係酸味嘅喎嗰個。 係咯， 係咩？ 酸味嘅感覺啫。 但係兩支有分別嘅，即係有一支係濃味啲嘅， 係、 一支真係滑啲嘅。 不過咧，嗱，可能啲以上我哋飲嘅都係有氣啦，可能外國嘅地方咧就比較多啲人會中意飲有氣嘅。嗱，香港我身邊咧係比較少人飲有氣嘅。 最緊要嗰樣嘢係咩啊？就係、是、師培帶翻嚟嗰兩支水啊，上個酒嗰兩支水咧， 係啦， 香港冇噶。 係，最緊要係咩啊？我哋唔好喺直播室饮水嘅， 系啊， 系啦。 头先阿一冲入嚟都系假噶， 都系假象嚟嘅， 我哋扮噶。 系，但系起码我哋知道头先咧，其中一只水咧几得意嘅，原来佢唔系打气嘅，即系佢唔系打入去嘅，佢系 天 然有气嘅，系啦。 同埋咧，我饮到一样嘢，我觉得好特别嘅就系、是、喺香港饮唔到，就系饮唔到嗰阵水管味啊。 啊，都有分别嘅， 完全系冇嗰种感觉噶，真系唔似我哋饮开嘅水嘅一啲都。 咁人哋讲明天然啊嘛，去过啦。 在变黑，每秒爆发血脉递失，九级的风暴两边冰块亦见渐融，海底火山震动，你可以怎化空？ 世界能变改，你我也能够再可开创未来，去释放多一点爱，风光可在，愿你亦会慷慨。 能量在心，营造天堂， 将爱做善举，都一样前往。 你亦有能力去炒微微热，也可发光。继续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线指引，充满信心，每度过黑暗与斗争，终会有点苦困，寻寻觅觅过你最好日常。我是个未来人，也是个内人，从呼吸里可寻获你的心。记住那手印与封印，宇宙有光更暗，明白这双能存在已兴奋。信下意识，你有既定角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深水埗昨晚发生怀疑开枪案，警方继续到场调查。包括睇附近商铺嘅闭路电视片段，其中一间位于长沙环道嘅零食店，闭路电视拍摄到嘅片段显示，寻晚大约10:15，大约10途人突然冲入店内，过咗一阵再企喺店铺门口张望，了解街上发生乜嘢事。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话，警方高度重视呢一类暴力罪行，已经交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调查，正系全力缉凶。初步相信案件起因涉及私人金钱纠纷。警方在屯门和黄大仙先后拘捕3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和容许他人危险驾驶，三人由21岁至40岁，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一段短片，显示两架私家车星期四晚大约9在屯门公路青龙头段往屯门方向怀疑高速行驶，胡乱切双白线，同沿住路肩行驶，超越其他车辆，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 警方调查之后，今日在屯门顺达街对开，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一名男子。另外在黄大仙彩云村一个单位拘捕另外两名男子，有关车辆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医管局和卫生署都有人手短缺问题，卫生署的空缺有11%。他支持任何可以增加海外医生回流的方案，期望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期是第一步，将来亦都可以俾不同经验的海外医生，特别是由香港到海外的医生可以回港工作。对于民主党表示不排除提出私人条例草案修订医生注册条例，陈肇始话欢迎能够有效增加吸引海外医生回流工作的方法，早前已经将海外医生以有限度注册方式在公立医院工作的注册年期由1年延长至3年，已见成效，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去做。北韩领袖金正恩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案，早前改控以危险武器造成伤害罪的越南籍女被告段士香，他的代表律师透露段士香将会在下个月3日获释，预计他将会立即返回越南河内。段士香今个月被判监3年4个月，时间从2017年2月他被捕开始计算，后来因为表现良好获减刑。而另一名被告印尼籍的艾莎上个月被当局撤销控罪。金正男在2017年2月13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遭神经毒剂杀害，大马警方之后拘捕段士香和艾莎，控告他们谋杀，两人否认，以为参加电视真人 show 节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赤柱峡道咧有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去赤柱方向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香岛道近秀山村道。咁就系浅水湾道近住赤柱峡道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去赤柱方向嘅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秀山村道。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告士威道去铜锣湾方向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旺角有球赛的封路的。咁由而家直至到晚上的6:05，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太子道西支路都是会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张一个礼拜，究竟啲师兄弟有咩感觉呢？ 祠堂中嘅呢三位，宾仔阿欣教智慧， 讲边个中枪？ 我系凌子维，做一个礼拜师兄祠堂，感受得一个啫，大嘅嗌唔喐。细嘅话唔听，总之就麻烦啦。 祠堂中嘅笑声，好似漆黑中嘅太阳。 至五 晚上十二至二， 斌仔、 阿一、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晚晚有嘢讲。 游水想玩得开心，就要注意安全卫生。 带小朋友去游水，大人一定要睇实佢哋。 喺泳池度唔好奔跑同跳水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个肚唔舒服就唔好继续游水啦，要即刻去洗手间。 千祈唔好俾排泄物或者呕吐物污染池水啊！ 齐做好安全卫生，畅泳开心又放心。 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 呢、这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好啦，玩法啦非常清楚啦，剛才都听咗呢个解说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呢继续玩呢个游戏，咁经过上个礼拜个诉求完毕呢，今日正球开始啦。 所以今日咧，我哋呼吁电话咁啊，抄俾啲听众、听众咧一齐同我哋玩嘅。个玩法好简单，一阵间咧，我哋四个咧就系睇下边一个人咧先至喺呢个嘅 抽到个提示， 提示唔系真正答案嘅人。咁而家咧就开放电话热线，不过最好播哥先打嚟啦，因为我哋四个都做紧 live。 我哋好快播哥啦， 18723888，一阵间你打电话嚟估下，听完我哋阵间讲嘅一啲嘅说法之后啦，估我哋究竟边一个人只系得一个嘅牵使，而唔系真正拥有答案嘅人。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可以把握时间打电话嚟啦噃。 摩尼有话疑， 今日摩尼有话疑咧，请嚟呢一个要供一个人出嚟嗰个嘅主角系边个咧？哼，佢咧堪称二台林善王邱国成。 邱国成冇乜人知系边个啊？ 点会唔知道啊？邱国邱文啊， 系、 啊哦。你知唔知道啊？我嗰日啊，有个朋友同我讲啊，哇，波仔真系做得好好，邱国邱文邱国成咁讲。 哇！ 反而唔知边个波仔， 好危险喎、啊！你突然之间一嚟就咁大只冇粒落嚟，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我要煲到你咁高，你先整个劲啲个嘅秘密俾我哋听噶嘛？ 咩咩话疑啊？ 有话疑啊！ 哦、有话疑啊！哦上次系边个啊？ 啱啱第一集咧就系讲呢个嘅琼子阿严琼，跟住就爆俾我哋听咧，就话彭仔咧原来系一个饭桶 嗱，咁大胆咩个人？ 系啊，佢话噶唔关我事噶，再重新一次唔关我事啊， 都唔关我事啊，彭仔，哎、我咩都唔知道啊。 系不过今日咧林善王咧，点解会嗌你林善王咧？好得意噶，身边好多朋友咧，如果要形容波仔嘅话咧，都系话我搓完揿扁都得噶，冇睇佢发过脾气，冇听佢发过脾气。 咁我肥啊，所以可以搓完揿扁。 又蓝又善咁系咪？ 所以咪俾人虾咯， 系啦， 系啊。 你俾边个虾咧？最常嘅。 今日系咪就分享一个督一个人出嚟啊？ 督一个人出嚟， 阿一咯。我咁林善，你知佢噶啦，个人。 你个好兄弟。 点咁曳啊？ 系啦，永远唔知点解咧，即系咧林善嘅人或者有一个人咧侧边都俾人虾，即系有一个人系专虾佢嘅，即系譬如好似阿一专虾你啦，的神就专虾尹子龙啦，黄冠斌就专虾我。 哦、 所以你葵青葵青孖波后代。 我哋唔系，我重申，我哋同佢冇关系嘅。嗱一咧，即系话。佢成日蝦我啦，唔好話蝦嘅，整蠱我咯。佢個人通常啲人話咧，好中意整蠱人嗰啲人。 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好中意整蠱你喎，唔止佢喎。 唔知啊，可能我反應好啩。 但係佢整蠱你嘅比率係真係大好多嘅。 嗱、啊，有三樣嘢咧係最常整蠱嘅。 Facebook 呢個係啊，呢、這個基本啦、啊。 點解你永遠唔 lock out 咧？你明 因為我多嘢做啊嘛。我喺嗱，好似而家咁樣，我點解無端端會坐咗喺度錄音咧？我喺。另一间录音室可能剪紧嘢，我就突然之间收到电话，我就行咗过嚟。可能我翻翻过去咧，阿一就喺嗰边已经又 lock in 咗。 大佬，我成日有收到电话我就即刻嚟啦。 即 系几好啊！ 如果啦，即系今日啊，而家呢个时段啊，如果你见到邱国成个社交平台突然间转咗啲嘢嘅话，系我对佢唔住，我害佢嘅。 你见到有一啲好感性嘅嘢啊，或者又话唔知咩跌亲啊 ，check in 咗喺大陆嗰啲咧，一定唔系我嚟。 喂，有一次咧话唔知咩，你系时候要放下戒，有阵时佢整啲嘢都几老正噶。 佢玩好高阶噶，有一次咧， 我信噶，话你去机场。 佢有一次最黐线系佢。帮我 check in 咗喺日本嘅东京，然之后嗰一日我翻嚟公司，然之后啊我就去咗一楼洗手间见到曾志豪，跟住佢话：喂，你唔喺东京嘅咩？做乜你喺度嘅？系令到啲人都信啊！ 系啊，我有一次就系头先所讲话见你去机场，跟住我望下个钟七点几。 边可能啊？ 夜晚七点几，我心啊，唔通你真系飞紧去机场？只不过系尽快 tag 咗落去个机场嗰度打咗卡先咁样。我信噶。 嗱，呢个 level one 啦 ，tag 咗 Facebook 啦。第二个 level 咧，就系喺厕所玩嘅。嗱，你知你又知道阿一最中意 去厕所玩 火影忍者啊， 佢 中意 Sasuke， 系 Lusigan 嗰啲噶嘛。有阵时咧去厕所，人人速度唔同，佢又快过我。 系。 咁所以咧，佢就会去洗手先，我就仲喺尿兜，然后佢只手湿咗咧，就会突然之间嗌一句水遁，即系喺即系忍术里面水遁，即系用水嚟做武器， 就射你啦， 然之后就射落我度。咁你知去紧厕所啊，最冇防御力噶啦。我个人就有 比较敏感啦， 好似你做敏感试一咁咯。 突然间冇得啦，大髀有啲水。 我系有公德心嘅，如果喺佢屋企咧，我就转身射佢噶啦，攞条喉系啦。咁但系因为 水喉 系咯，系啊，攞条水喉射佢噶。咁但系因为喺公司，我费事整个周围都污糟。 系 啦，呢、這个就第二个层次嘅。咁啊，仲有一啲忍术佢常用嘅千年杀，你知唔知系咩啊？ 咩啊？ 就系上楼梯嘅时候，突起两只手嘅食指同埋中指，千年杀咁怼上嚟咯。 哇！ 又系忍术，佢真系睇慢慢睇到上脑。 点解你永远唔行佢后面，咪冇事咯？ 最后要分享咧，即系人系会有报应嘅。 点啊？ 有一次佢行先过我喺佢后面啊，终于咁啊，一就快我少少。咁、于是乎咧，佢谂住吓我，就匿咗一个转个位，我行后面啊嘛。佢谂住咧，到我差唔多到，跟住就哇咁样吓我。点知佢细估唔到，喺我同佢中间突然之间有隔离台小飞老师， 佢向同一个方向，小飞老师啊！ 然之后我喺后面望住，佢喺个转角位弹出嚟，跟住哇！然后小飞老师吓咗我一跳，成个人弹起，我见证住佢吓错人， 佢吓亲高层， 系啊！想话俾你听，即系整蛊人有报应啊！ 唔该，知落师兄祠堂， 睇佢几时俾人拆。 呢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唔知个答案呢？如果俾人发现嘅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嘅黑仔王。 好，想参与嘅话咧就1872388，咁啊自己打电话嚟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准备咗呢个题目啦。咁啊，抽下 好紧张，真系。 好嗱，咁我都唔知呢个系牵纸定系 答案。我帮你抽噶啦， 好大竞争啊吓！嗱，如果咧正确嚟讲咧，应该会见到一个答案嚟嘅。咁而嗰个黑仔王就应该系一个牵纸嚟嘅。 嗱，今个星期咧呢一个嘅牵纸咧，应该好清晰噶啦，系啦，因为我揾咗个识玩嘅咧帮你睇，睇少啲上个礼拜咁样。 嗱，但系牵纸系咪会有个问号噶？ 总之牵屎只系牵屎啦，你唔使理噶啦。 佢而家已经错紧边个系牵屎。 你执到咧，你就会知道噶啦。 哦，OK， 咁啊，我讲先啦，好嘛？ 你咯，嚟啊！ 呢一样嘢咧，佢系硬嘅。 OK， 咁到我啦，跟住我话呢一样嘢咧系要摆喺银包嘅，通常系 呢一样嘢咧， 我知啦， 方形嘅。 阿莫一玩亲呢个游戏就好笑 啊！我眼都突埋， 咦？点解会眼突呢？系 咯， 无端端做乜眼突啊？ 呢样嘢上面有数字嘅， 哦， 咁你包银包嗰啲都有数字啦，我估 唔系噶，有时嗰啲咩符啊，有啲人中意塞一张平安符落去噶嘛，咁啊唔系喎，嗰啲可能都有数字， 符点会有数字啊？ 或者相咪冇数字咯？ 其实咧，我想讲咧，师培真系好鬼渣， 佢唔识讲大话， 唔系啊，以后唔好俾佢出题嘅话，好啦，上个礼拜害到我哋唔知做乜。 嗱，我哋大家一人中意玩咗 round 啦， 系啊， 我哋有 round two。Round two， 再嚟， 好啊， 揭示回先啦。 好啊，有颜色嘅。 好，咁咧呢样嘢就系同离开香港都有啲关系嘅。 呢一样嘢通常只会得几种颜色嘅啫。 几种颜色？ 呢一样嘢咧，系你要好繁复地先解，即系做到呢嚿嘢嘅。 呢一样嘢系有啲人冇嘅。 你做咩又讲多个啫？ 你咪真系好想讲 啊？唔系又到我 都话 round two 啫嘛？ 你 round three 啦喎， 系啊， 你心虚。 哇！我哋而家咧，一人佢讲咗一次 tip， 喂，讲咗两次 tips， 系啦。咁呢个时间我头先就话要请人出去玩嘛。我哋成日都话封烟节目咧，搵人一齐玩系最开心嘅。咁我哋呢个时间睇下边个同我哋玩啦。Hello， 你好。 Hello。 喂，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我系 Matthew。 你几多岁啊？ 今年12岁。 哦，Matthew 是男仔嚟噶嘛？ 系啊。 喂，12岁嘅你，你有冇玩过呢个 game 啊？ 冇啊。 哦。 咁你今日打电话你上嚟做咩噶？ 我想试下玩。 喂，我想问12岁玩咩 game 噶？我成日睇啲小朋友咧，而家成日玩嗰啲咩龙虾，俾你食咁样，我完全唔知道玩咩。 蒙罗丽莎仲玩唔玩噶？ 冇人玩蒙罗丽莎啊！边个蒙罗丽莎都唔识？知唔知边个蒙罗丽莎啊？ 知 哦， 知唔知咩叫龙虾俾你食啊？ 少少啦。 哦，你识少少玩啊？我真系完全唔识。哇，但系12岁玩咩嘅咧？而家学校 打机咯，通常系咪啊？ 我唔打机噶。 咁你做咩啊？ 睇书啦。 咩啊？ 写 乜都唔做。 啊、 哦，喺屋企写字。 写字又画画。 哦，你嘅愿望系做书法家系咪啊？ 系啊， 哦，好啦，嗱，我哋头先咧，你听住收音机啦，听住我哋几个哥哥姐姐咧，就一齐轮流扮知道个谜底啦。究竟喺我哋啱啱众人嘅 hints 入边啊，你有冇估到边一个其实根本就唔知嗰个谜底系咩嘅咧？ 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四个个名噶？ 唔知啊， 唔知。嗱， 可唔可以唔好 ？Hello， 我叫阿乐， 系阿乐， 系我隔篱嗰位叫阿莫莉。 人哋點知隔 離 係邊個啊？ 係就係你 啦，師培，仲有的神。 嗱，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頭先以上你哋聽咗啦。我哋有啲人就講咗嗰個物件嘅形容啦，係咪先？咁頭先有冇邊一個你覺得嗰個形容嗰個嘢咧係假假地嘅？ 我講話呢件嘢好繁複，先整到嚿嘢出嚟。 哦，真係的神哥哥啦， 仲要加哥哥， 即係我啦。 的神伯伯 ，OK， 嗱，即系有机会，可能我真系唔系嘅，咁但系既然你拣咗我嘅话咧，咁我都要揭晓我嘅答案嘅。Sorry 啦，其实我系知系乜嘢嚟嘅。 你又知？点解我哋要信你？ 因为我张纸又写，如果我唔系 hint， 我就唔会系个 hint 噶啦。 哦， 所以我要好清楚确实话俾你知，我系知答案嘅。不过唔紧要 ，Matthew 呢一 round 我同你系一齐输噶。 嗱，唔紧要，跟住播一首歌翻嚟，剩翻我。师培 阿乐， 阿乐，咁究竟我哋三个边一个人，我哋一缩窄个范围啊？ 耶啊！ 边一个人先至系就咁揸住牵丝而唔知答案嘅人咧？1872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去估下究竟系边一个 ？Thank you, Matthew， 留心啲啦。 日后，谁愿陪我月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旧。闲话横飞，来10年多跑几千公里，不理荣辱便无禁忌，超重仍旧跪避相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 留不停留，太足够。何谓年纪如天斗，只得一双手臂，不理沉俗乱世经济，只有场地无限唱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家庭，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靠广阔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记起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好景再短，只占二选，呼声有间断，也许你未断言，我都会气不喘。我只相信不需点压发现，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我只相信星沙中有誓言，我只相信继续跟你乱战，我不知道几多讽刺可给那位发现，纵使目标很远，狂热得汗水飞转，仍然谨记此刻姿态，喜欢爱得吻愿，又何惧不安全。 DJ 有呢一首《无憾的生存》，但系头先我已经冇得生存啦，冇得玩 啦，所以你无憾啦， 无憾 仔啫，唔系无憾嘅。 好啦，嚟到啦，啱啱我哋就玩咗 round 啦，即系我就已经输咗啦，咁啊剩翻你哋三个，有话莫莉啦、洛啦、思培啦，嚟到 round three 啊。Round three。简单讲下究竟我哋做紧咩先啦。其实咧，我哋咧头先已经咧抽咗四张纸仔，咁咧有三个系有明确嘅答案。究竟今日咧嗰个答案叫乜叫做乜嘢或者乜嘢嚟嘅？咁就系得一个人系就系得牵屎，咁而有牵屎嗰人咧就要扮到自己都系知道个答案嘅。 系啦。 咁而家咧就系要大家咧一齐估下，究竟边一个人只系揸住牵屎而冇揸答案，即系话嗰个人系讲紧大话嘅人。 究竟系边个咧？其实我已经心里有数噶啦。 好啦，嗱，咁跟住 round three， 我哋有人要讲一个 hints 噶咯，即 系 有人 讲 个答案啦。 而家俾你讲啦。 哦、OK， 我系思培，嗱，咁我觉得呢一张嘢咧，唔系个个人都有嘅。 好，我系阿乐，咁呢一张嘢咧，去到一个日期之后要再补领嘅。 好期待我呢讲啊！呢一样嘢咧有样嘅。 哦。 哇！好清楚咁啊！ 好嘢喎，又俾你谂得到喎、啊。 电话啦。 好，听下啦。喂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叫咩名啊？ 我叫 CL 啊。 CL， 喂 ，CL 嗱，头先我哋听咗啦，你识玩啦。咁我哋究竟以上头先嗰三个人物，边一个先至系真系唔知唔知个答案嘅咧？ 系啦，即系边一个系讲紧大话嘅咧？而家咧剩翻思培啦，我莫莉啦，仲有阿乐嘅啫。 咁我怀疑系思培。 点解 你思疑佢咧？真系好值得思疑啊！ 咁我就师婆，你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咧？啱 啱可能佢都唔记得噶啦。 佢直觉觉得你个人似讲大话， 我个人太假啊嘛。我觉得呢张嘢应该系， 应该系 唔系个个人都会有嘅，系啦，系啦。你系咪觉得我因为前面讲得太多，应该系就应该系假嘅咧？ 你都几唔肯定佢讲嘢。 其实师友你就系讲咗答案得噶啦，系啊，你就觉得系师培系咪？ 是啊，因为呢即是之后有两个主持摩莉同 洛 洛是不是那 讲起上一个。 唔系。 你讲系得 啦。 即 系 我做第二个点呢我都估到系咩嚟㗎其实。 好冇错啦，咁你已经估好啦，你觉得系思培啦，咁我哋另外仲有位听众㗎、另外一位听众是卢生系咪呀？ 系啊，冇错。 喂卢生，你觉得呢？哇，你把声好醒目喎，应该一听就知道㗎喇， 实会估到呢你。 啊！实会估到咁好大压力嘅， 唔出奇啦！ 你试下讲啊！ 好系边个咧？ 可能错咧。 嗱，而家咧分别有思培啦、阿乐啦，仲有莫莉嘅。 茉莉是男定女嚟噶？ 哦，茉莉， 茉莉系女神嚟噶， 好靓嘅女仔嚟噶， 佢 系少女。 茉莉，茉莉， 多谢晒，拜拜。 冇事冇事。 即系虽然佢之前渲染咗喺个男人堆入边，但系其实佢系女生嚟噶， 好明显系女士嚟嘅。 系咪茉莉啊？ 系靓女嚟噶， 系啊， 系茉莉。 你上网揾啦， 茉莉， 茉莉。 好， 嗱，咁啊 ，C L 就拣阿思培， 系 阿卢生就拣阿莫莉，正確嘅答案系彭泳仪应该系假嘅。 我都觉得莫莉系假噶咯。 点解呢？因为佢喺第二 round 嘅时候咧，即系阿乐啱啱讲最尾一次咧，佢话你头先讲咗个牵涉咩啊？ 会 expiry， 即系会过期要 补 靓嘅， 佢先即刻估到。 其实 系 估到咯。 佢话摆银包嘅时候咧，我就话有几只色。 系啦，你话第一只色，我已经觉得你系假噶啦。 会有几只色噶嗰样嘢？两只啫嘛。 唔系有几只色噶？ 有几只色噶、哦？你哋冇身份证？ 我唔知啊，因为我都唔系啊。几只色嘅身份证？ 哦、好，最后嘅答案，哦、彭泳仪先系唔知嗰个啦。不過其實佢好叻噶啦，佢好近噶啦，因為咧佢近到係我哋嘅正確嘅答案係咩呢？回鄉證， 唔係身份證嘅，回鄉證嘅茉莉。 其實你知本來我想講回鄉證嘅，但回鄉證都有幾隻色噶， 有 回鄉證都有幾隻色嘅。 有啊，點會得？ 舊嗰只係紅紅地噶嘛，玉色噶嘛，新嗰只係藍色咯，兩隻咯。 你自己都講到紅紅地， 唔係個證入邊其實，如果你要好好認真地講咧，佢入邊都有好多唔同色嘅。 點會得咁少色啊？ 喂，但係多謝阿 C L 同阿盧生電話先，好嘛 ？Thank you， 下次有機會再同你玩啊嚇！ 哇，你知唔知頭先我就咁揸住 tips 嘅時候幾驚啊？ 哇，但係玩得好好喎！ 係今次先識玩喎，你聽。上次嗰啲人邊個開題，唔好再揾佢。 係，唔好再喂。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啊，四至六。继续同你寻常事认真做，继续玩啊！ 拜拜， 再见。 喂，嗱，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咧都系一个黄金时间啦。咁下个星期我都会同大家咧去玩一啲关于枪械嘅嘢嘅。 好啊，哇，好期待、啊。咁因为而家我知道咧吓，点解？ 好期待啊！好期待。 我 feel 到你嗰种期待，嗰开心 感。 期待就啱啦。我留翻下个星期揭晓啦。 好啊。好啊 但你会指责已听够，不喜欢请你别来听候，我要谁来限制我自由？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由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满天的星火，别妄想可管我。祝福不需要祝得太好，我有权不去看分数。只要自行我路，以信念描画着我的路。